台湾、冲绳等地，前日返回横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话，日方现阶段唔打算推迟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四月访问日本嘅计划，并希望按计划进行所需嘅预备工作。共同社早前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大影响，两国政府原定今个月中在北京举行的工作层级准备会议和海洋事务磋商会议延期，令外界推测习近平的国事访问亦都可能会延迟。中国外交部早前说，在习近平访日的问题上，中日双方应该继续共同努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头早清凉，听日风势颇大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8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1,10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8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5点，升2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2跌1.8，阿里巴巴215.6升2.4，小米集团12.7升1.6，盈富基金26.95升1.0，美团点评98元跌3元，中国平安89.95升5.5，中芯国际16.46升9.8，建设银行6.17升9仙，友邦保险79.1跌1.5。石药集团19.14系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5，英镑10.107，瑞士法郎8.013，澳元5.234，加元5.841，新西兰元5.035，欧元8.571。每百日元兑港元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升234点。港金现价报14,44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9.96美元，卖出1,56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观塘方向通往七贤道北支路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噶，而家呢条支路咧暂时都系唔能够通车，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入去洪隧嘅管道入面。咁就喺康庄道去观塘方向咧，通往七贤道北嘅支路因为有意外，暂时支路系全线封闭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洪隧嘅管道入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嚟到尾段，几位跑手争持激烈，究竟边个会先过终点呢？ 跑道上个个争分夺秒，但在马路上司机要同前面架车保持适当距离，安全第一。在恶劣的环境下，例如路面湿滑，就应该预留更多时间减速和停车，避免发生交通意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跟车太贴意外生，保持最少两秒距离先稳阵。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有一啲良好嘅習慣咧，都可以有效減低到自己受感染嘅機會嘅。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 要做好保暖啦。如果是天氣真係涼嘅話咧，就攬翻條頸巾。嗰個氣管保暖咧好緊要嘅。朝頭早咧，如果係有太陽嘅時間咧，就可以落去公園行個圈，做適量嘅運動。但有適量嘅運動咧，咁先至自己嘅身體咧抵抗到呢啲病毒嘅。如果有咳嗽啊、打一次咧，就用紙巾揞住，就唔好就咁對住人哋咳啊、打一次咁樣。另外咧，如果真係天氣好凍嘅時候，我都可以飲翻杯暖水，呢啲都係咧有效可以預防病毒嘅措施嚟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请你呢位嘉宾咧，有冇一年冇见我哋？ 有啊，绝对有啊！ 你好啊，胡鸿钧。 Hello Eric， 点啊？过去呢一年有冇好痕啊？ 周围都 唱歌啊！ 系啊，个的确系哇，其实真系数下手指。我想讲 咧，你冇三百几只手指。 我想讲咧，呢种感觉咧，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唔系好强烈。 系 当见到啲 DJ 朋友啦，当去做宣传嘅时候啦， 系 嗰种咧，好似新人。終於出歌嗰種感覺啊！我啱啱都係咁講嘅。我今次咧宣傳做，即係宣傳呢隻歌啦，去唔同嘅電台做唔同嘅方面咧，都有好強烈嘅呢種感覺咯。就好似諗翻昔日我做新人嘅時候，啊，終於出歌啦，然後好興奮去宣傳嗰種心情咯。 但係中間係主要係因為身體要時間去到康復啦。 係嘅，一半年嘅時間都 係。哇！咁但係中間點啊？係即係放低曬所有係，無論係創作又好，或者係演出又好。 都唔係嘅，我諗係。我反而多咗好多时间做自己嘢嘅，咁虽然话休息啫，休息可能喺工作上边系暂缓，但系好多嘢都可以自己做嘅，好似写歌啦 ，even 呢只歌都系喺我受伤之后录嘅。 但系写系几时写嘅？我想问。 16年 没身份度嘅， 16年 嘅 时候同阿杜一齐写。 哦，即系都系同一批嚟嘅， 都系一批系啊。 哦， 同伟业街都系 系咯， 系啊。 咁点啊？系本身已经系伟业街之后已经铺排紧，本身会推出噶啦。 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谂又冇一个好 solid 嘅 plan 话几时出呢只歌嘅， yeah, 但我觉得好多时就系咁样，唔打唔撞又好，或者可能个天整定咩都好啦。咁反而我觉得而家呢一刻喺音乐上啊，系、 yeah, 放我同阿杜咧，我都觉得够成熟，可以做啦。 咩改变咗咧？ 我谂哇，佢又好，我又好啦。可能放我嚟讲呢只歌，如果大家留意听的话咧， yeah. 其实我系好用力去摆低咗好多我一贯唱歌嘅方式。咁呢个亦都系 credit to 阿杜啦， yeah. 因为阿杜系呢只歌监制啦，佢都喺同我录呢个 vocal 上面，佢都好刻意去调整我嘅唱法嘅。 嗯， 即系始终我哋好，即系我系歌唱比赛出身啦。 系， 可能好多歌唱比赛出身嘅歌手都有一啲毛病， 系 就 系 好想 show off。 系， 或者可能有时某啲话，佢用咗好比较比赛嘅腔去演绎啲歌咁样嘅。咁而 wish 呢样嘢咧，今次阿杜系好用力想帮我抹甩呢啲嘢嘅。系啊，咁所以喺 vocal 上面都真系 take 咗好多时间。 系， 因为摆低嘢系难过学新嘢嘅， 同埋因为你惯咗嘛， 系啊系啊，惯咗。可能当即系我成日喺度，即系我中间嗰种 struggle 系，我唔敢唱，我可以点唱咧？ 系， 我包都咁唱噶，即系突然之间你一同我讲话，你唔好用口唱歌，你试下用手指唱歌。手指唱歌点唱啊？因为我唔识呢个技能啊嘛。系咯，咁我呢个 struggle 位同埋呢个摸索呢件事嘅时间系都几长 的。 咁而某程度上，我同阿杜金盛合作亦都系点讲咧？因为我同阿杜识咗好耐，但系今次先至真系好正正式式、好 official 去做呢只歌嘅监制。我絕對係見到佢嘅唔同嘅一面啊！即係平時大家可以係嘻嘻哈哈啊，飲酒啊、食飯啊、吹水啊、談天說地講音樂咩都得。但當你去到真係做歌嘅時候，佢反而俾我感覺係佢係 lead 到我，我亦都好願意俾佢 lead 住，即係我相信佢嘅 judgement。 係 咁，所以呢只歌對我同對佢嚟講係好多，我覺得係 好重嘅情義結，大家可能未必知嘅。 係， 依個係純粹我同佢之間嘅一個情義結咯。 OK， 所以係你主動邀請嘅。喂，呢首歌不如就你監啦。 係啊，點解我話呢個 timing 最好呢？因為上一隻《華業街》都係我同佢一齊寫嘅， 係咯， 都係嗰段時間一齊寫嘅。咁但係監製就係啊，編監係阿 Randy。係。咁我哋兩個之間嘅唯一嘅一個，即係我哋都有個共同嘅所謂嘅 agreement， 一個協定啦。哦 ，OK， 唔緊要。下一次我哋写歌，我一定会要你帮我监。 啊， 初初理想无限高，当走进大社会，未能换到甜梦。有一次，顺着会见到彩虹，人浮荡到今天，可又站稳初衷。自信心闪过，突然落空，捉不到若泡影，让人忘却热情。在耳边响过一句又一句，天色一串思绪。若我等共鸣人还可有谁，惆怅一句冲得过艾下去，很干脆仍然唱着弹着匆匆的走去，只要渴望仍然要去追。任我想这绝情明可记谁，字面一句足迹随年月争取不退，还能唱着唱着感激，同道人仍然在此处看着撑着有着。首残歌，有一次我为情人委曲，难逃给狠心结束。若我等共鸣人还可有谁，就唱一句冲得过艾下去，很干脆仍然唱着弹着匆匆的走去，只要渴望仍然要去追。任我想这绝情明可记谁，悠长一句应该要全力进取。若有日回望当初，同途人仍然在想听着撑着留着。当初匆匆过去，令我今日是谁，不痛不大莫舍。还可有谁，合唱一句总得过艾下去，很干脆沿途唱着弹着风光的归去。我与爱人同游山水，任我想这绝情命可记谁，祈求一句初衷永陪伴这区，直至再回望感激，同途人仍然在想。 同埋佢係幾叻嘅，我覺得佢好叻將一啲人嘅温柔嘅嘢呢抽出嚟嘅。 嗯。 係啦。即係因為如果你話以比賽嗰種腔口，大家會覺得最澎湃囉。因為你喺台上係三分鐘係三分鐘㗎啦。你要係嗰三分鐘搶盡晒所有，你要 show 晒所有你識嘅技巧啊，諸如此類啊咁樣。但你擺落一隻 single 度，其實咁聽好攰㗎嘛。 係呀係呀。 咁所以今次呢首歌係襟聽嘅。 同埋喺你講呢樣嘢好攰嗰樣嘢，因為我哋喺今次錄呢隻歌嘅時候呢，我哋其中一個 concern 都係點樣令隻歌盡量 timeless 啲，即係喂，可唔可以唔好十年之後聽翻覺得喂好過時啊，或者喂唔襟聽，唔係而家呢個年代嘅嘢。我哋都嘗試盡量去，可唔可以將隻歌嘅壽命長啲 ？Let's say 可能十年就難啲，可能喂三四年後聽翻，喂 OK 啊，都唔失禮啊，唔靚啊，即係我哋都有將呢樣嘢擺落個 consideration 入邊。 哦，咁所以我覺得你做到啊呢件事。 係咪啊？我唔知，因為我係即係我相信阿杜 judgement 還相信佢 judgement， 但係有時我都唔知，即係我嗰種不安係咪我真係唔係咁唱歌嘅，即係我而家今次嘅唱法係用一種我唔係最擅長嘅唱法。 咁所以大家嘅对我嘅 feedback， 某程度上都会好影响到我嘅。即系如果大家嘅 feedback 正面，咁我会有信心。原来呢个方式 OK， 大家接受，咁我就继续可能喺呢个方面继续去研究。如果咧，所以大家喂唔系喎，洪官，你而家我唔惯你种唱法，我中意你以前嗰种唱法多啲，咁咧亦都影响到我。死啦，咁我系咪大家系咪唔中意咧？咁 我觉得佢试咗几首先， 系嘛？ 系啊，咁你变咗你可能有啲人系佢唔系唔中意，佢系未惯啫嘛。即系可能听咗你咁耐，或者你自己都未惯啦。可能有啲人系我未惯啫，但你唱咗几首唔系几好啊？其实又认识多你一面啊，你。唱多啲唔同类型嘅嘢啦，咁我都可以朝住呢个方向。 同埋我觉得另一个好玩嘅嘢咧，系当你尝试用一个当系新嘅演绎方法去唱歌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你好似喺另一个领域打咗对门。咁讲 啊， 咁我啱唔啱咧？let's say 我譬如话系我不嬲系用菜刀斩牛肉嘅，好啦， 咁点咧？而家好中意听你啲比喻。 而家你又冇菜刀啦，你而家用匕首， 系啦， 咁 就去斩牛肉啦。 咁成件事就好唔同噶啦嘛，即系你个揸刀嘅方式啊，你每一下斩落去嘅方式啊，都会唔同咗噶嘛。系啦，即系好似而家我一个我 acquire 咗一个新嘅尝试，即系去 pick up 一个新嘅唱法嘅时候，你会有好多嘅嘢延伸嘅问题。譬如话，喂，我举个例，譬如以前系好多啲，譬如啲 verse 嘅话，我好多。讲嘢系好 breathy 啊， 系 这样你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 轻嗰啲 系啦，所谓嘅可唔可以讲啊？撚声可唔可以讲嘅？或者 喺呢个 context 都明嘅， 都明嘅，系啦。OK， 如果你唔用呢种唱法， 系 你点样都依然可以表达到呢一种嘅情绪， 系 但唔系咁唱咧， 嗯， 咁我又要咁我要不断 explore， 系最终呢个 explore 嘅过程，其实系你系可能听多啲唔同嘅作品啦， 嗯， 然之后我试下原来咁都 work 嘅，咁不如试下摆喺你自己个声带上面， 系 work 下啦， 即系好似好多做好多唔同功课，好似想可以听唔同嘅歌手，譬如话呢种唱法，我觉得。嘅代表表姐，我有呢啲嘅歌手，咁我就不断听、不断参考、不断学，即系我呢排都有睇嗰啲咧，而家好多嗰啲 YouTube 咧，咪啲 vocal coach， 系分析啲歌手唱歌嘅啲片嘅。 系 我发觉原来都几多嘢学到，佢哋好仔细，佢哋仔细到连你嘅嘴型啊，连个揸咪嘅方法啊 ，OK， 系啊，即系原来个揸咪嘅方法都会影响到个 frequency 啊，呢啲嘢啊。譬如话你嘅姿势、你嘅 body gesture， 即系呢啲好微细，但大家未必留意到嘅嘢。我发觉原来佢哋呢啲 coach 系会分析咁咯。咁我觉得几好玩，几好玩，即系未必系一啲好明显嘅分别。但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歌手，你知道呢啲知识咧，系喺一啲合适嘅情况用到，其实系会就系嗰少少嘅差别咯，可能。 OK， 咁我想话嗱，因为录歌已经系一个系咁令你兴奋一个过程啦嘛。好啦，现场咧唱，即系现场再上台，我再唱歌表演嘅时候，中间隔咗停咗几耐？有冇？ 中间 我都大半年啦， 都有啊， 系 有啊。 咁再一次真系踏上台嘅时候， 系 感觉又如何咧？ 我谂还好， 系 还好，因为我。始终可能都是歌唱比赛出身， yeah. 所以我对于唱 live 我不是太紧张。 OK， 因为有些人咧找了个新的唱歌方法之后一上台唱的时候，因为你入 studio 你可以一个实验嚟噶嘛，一个反复实验的过程嚟噶嘛，但上台就是那三分钟， 系绝对系。 有些人会不觉意就，我翻翻以前那个位置啊，诸如此类咁样， 都会噶，好大可能是会咁嘅， yeah. 因为嗰就是你最舒服的唱法。咁所以我覺得係又係一個學問，因為唱 live 同入錄音室錄音咧，又係兩樣嘢嚟嘅喎。即係某程度上咧，我可能我舊有嘅唱法咧，係比較適合唱 live 嘅，好似所講嗰種澎湃啊，嗰種係得三分鐘你上台，四分鐘大家一齊聽四分鐘。咁可能你某程度上用翻，即係滲入翻多啲我以前唱歌嘅方式落去唱 live， 反而嗰個震撼性啊，嗰、那個。catch 嗰樣嘢咧， 係 又大啲嘅， 即係雙重 show 啊，即係或者一首歌嗰啲，係啦， 兩三隻歌嗰啲，咁所以我覺得係又係一種 balance 咯。 哦，所以墮多幾把嗱，你有菜刀啦，有匕首啦，首先我唔知點解你會諗到匕首啦， 劍啊，整個斧頭啊，我想講係啊，即係唔同嘅板斧係好緊要啊，呢個亦都係阿杜成日同我講嘅，即係佢如果你有而家你有十幾樣武器喺身咧， 係。 你想幾時用咩武器就用幾時咩，用咩武器啦。但如果你來去都係得支 AK47 咁，你明明去啲好窄嘅地方，你都要哇啲槍攞唔到出嚟喎，即係咁樣，即係咁樣咯。 係 你會唔會支左輪得唔得啊？冇、yeah. 咪冇左輪喎，咁 有 限咯。 係喎，咁所以會唔會嚟緊嗱？因為其實過去你都嗱，阿杜啦，咁然後佢講 Randy 啦，跟住阿 Jeffrey 啦等等，即係你都同我幾個新嘅監製去到合作。嚟緊會唔會再 explore 下多啲唔同嘅合作嘅單？单位擦下啲火花咁样 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好玩嘅， yeah. 即系同唔同嘅音乐合作 系 好玩嘅。但我觉得如果同一个固定嘅监制合作咧、啊，又都好玩喎。 Yeah. 因为系唔同嘅好玩啦，即系好似咧，我同阿杜咁样，我哋成日都好有一个愿望， 系 就好、是、希望有一只大碟嘅所有歌， 哦、 都系我哋两个做嘅。咁我觉得呢件事系。都係嗰句啦，可能係情義結啦，即 係 兩我哋兩個人之間嘅一個，嗰啲叫咩啊？點樣形容咧？嘅一個願望啊，係啦咁樣，即係我嘅撇取一樣嘢，但我覺得一隻碟揾一個監製做嘅好處係咩咧？會好有連貫性。咁我係好想我有一隻碟係有咁樣，即係大家聽成隻碟係你覺得好似我睇緊一本小説，係、 yeah. 有連貫嘅，係有 opening 中間上去高潮起跌乜都有曬 closing 和完結咁樣。咁係咯，呢個係我嘅一個願望，我希望可以做到一隻咁樣嘅碟。 皆因今天開心喝得多了酒，借故發泄你見我不夠。无权利对好友有太多要求，不应摊开心声我都开了口，你那抱歉语气相当亲厚，善意的拒绝我转身走，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心我只好强忍，怪也怪你笑脸太吸引，尤其坐到很近令我更敏感，一分幽笑怎么始终不够狠，每次听见你那关心口吻，被你糟蹋亦有满足感，为亦显得拘谨，反应也不敢，或者呕心沥血令你更反感，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再伟大也许存在一点生气，无办法去用返你，只好处死。没有身份妒忌，何来委屈自己，从没资格为你，根本都不足以落极心悲，沉沦单恋取你，纯为寂寞变烦着你，如若打搅到你，唯有对不起。还是应该将我 情处气。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八分、四分、两分，最后分数是。朱今次喺歌入面饰演一个热恋期后被嫌弃嘅女生，由当初嘅满分一日一日咁样被扣分，直至扣至零分完场。作曲有朱、齐乐平、徐浩，填词林若玲。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全新入榜第十七位，曾若华阿朱零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再多一人对新型冠状病毒初步呈阳性反应，患者是一名56岁男子。另外消息说，一名60岁确诊新型肺炎的男子，他的妻子和个女亦都初步对新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结果有待进一步化验确定。该名60岁确诊男子有长期病患，住在蓝田康田苑裕康阁。他上个月22号出现发烧和肌肉痛，30号出现呼吸困难，同日先到联合医院求医，之后到将军澳医院求诊，并入院接受治疗。病人在病发期间亦都曾经先后向4名私家医生求医，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主要逗留在家。他的妻子和个女正在联合医院接受治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下午4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争取全面封关的医管局员工阵线第三日发起罢工。工会今早到政府总部请愿，要求和林郑月娥会面，但林郑月娥未有现身。工会主席余慧明说，如果政府回心转意，就立即呼吁医护人员返回岗位。政府昨日封闭罗湖等4个关口之后，整体入境数字有近7万人次，比封关前的星期一减少近50%。内地旅客方面，昨日有9511人次入境，比前一日减少大约42%。其中经深圳湾入境的内地旅客有2771人次，比前一日上升48%。至于在机场和港珠澳大桥的内地入境人次就差不多。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情况不断加剧，市面出现抢口罩、清洁用品和粮食的情况，令物价急速上升，社福机构运作亦都受影响。有团体建议应该增拨资源给基层家庭和社福机构，并设立防疫补贴。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会长伦志伟说，根据上星期向社福机构发出的调查，68%的服务单位防疫的储备量是不足1个月。他推算全港长者院舍每个月大约需要210万个口罩，物资短缺下，业界会考虑暂停非紧急服务，集中资源给院舍。循道卫理观塘服务处神爱关怀中心社工吴山瑶说，不少街坊反映经济下滑导致失业，加上菜价急升，生活百上加斤。他建议政府增拨资源至短期食物援助服务，确保可以满足综援家庭的基本饮食需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清凉，听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十八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09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11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8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5点，升2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蚊跌3蚊，阿里巴巴215.2升1.8，小米集团12.62升8仙，美团点评98.75跌2.25，中国平安89.85升4.5，中芯国际16.54升1.04，建设银行6.17升9仙，友邦保险78.8跌4.5，石药集团19.02系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35，瑞士法郎0.969，澳元0.674，加元1.33，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7.001，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升234点。港金现价报1444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1.11美元，卖出156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康庄道去观塘方向通往七咸道北支路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噶，而家支路咧暂时都系全线封闭，唔能够通车。咁就喺康庄道去观塘方向通往七咸道北嘅支路有意外，暂时系全线封闭，支路唔能够通车。车龙排翻去红隧嘅管道入面，咁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交通系比较繁忙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东区走廊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就嚟截止报名啦！老师仲话同我练习讲故事，学校又未翻学，点算好啊？ 唔使惊。为了给大家有充分时间准备和报名，截止报名日期已经顺延至到3月31号。 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跟进住比赛的消息啦。 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的 Facebook 都得噶。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我好空虚，好寂寞，同埋好冻啊！ 冻啊，着翻件衫啦。不过如果你都孤单同埋寂寞嘅话，不如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打1872388上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会有元宵试啤数之识个有缘人，打电话上嚟介绍自己，又或者识翻个朋友啦。 有我杰同喺度，你唔使怕丑，打上嚟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同居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二月八号，跳绳何柱婷，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 二月十五号，绘画刘建之， 主持钟杰良 Miss V。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天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But 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2, it's Radio 2. Come sing along. Radio 2, enjoy the show. 骚动音乐 Come fly with me.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oh. So, so,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It's Radio 2, 骚动音乐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八啦，咁啊，继续咧，今日我哋有我哋嘅嘉宾嘅就系胡鸿钧啦。头先咧就同阿 Hubert 你讲咗少，就系你同阿苏道哲咧，即系一齐制作呢首嘅新歌《抹身份妒忌》嘅。 我想知咧，你同阿道咧，即系 refresh 下大家个 memory 啫。 系， 你哋点样结缘，同埋几时发觉？咦，呢个人可以做兄弟？有冇共过啲患难啊？嗰啲咁样嘅？ 好多 系。 我由我哋点样结缘开始啦。佢话我哋喺一五年嘅年尾认识嘅，点样认识咧？嗰阵时咧。是因為王嘉怡的關係， 嗰 時我就邀請王嘉怡話：，我想做一隻 cover 男女合唱嘅 cover， 我想邀請同我唱，有冇興趣啊？咁樣，跟住話有啊有啊，咁就話啊，另一個難題啦，因為我身邊又冇乜啲樂手朋友，我話你會唔會有啊？咁嘉怡話：，我有一個，係啊，咁就係阿道啦。 哦 ，OK， 就喺嗰次嘅一個錄 cover 嘅合作認識咗阿道。咁但係嗰一次咧，我已經對阿道好深刻印象嘅，因為我覺得佢彈得好好，佢嗰種好嘅程度係。佢份譜啦，咁我望佢份譜啦，都係嗰啲即係簡譜咁樣啦。Yeah. 但佢彈十次十次都唔同 嘅。哦， 係啊 ，OK， 佢十次都唔同嘅喎。 係，而你又聽得出啊？ 係啊，總之佢，你 feel 到佢唔係死背嘅，你 feel 到佢唔係啊，係咁啊咁啦。 係、yeah. 啊，總之我知道呢哦第四個巴嘅呢個 call 呢個 transition 係咁彈嘅啦。即係佢唔係佢每一次都唔同，而嗰種唔同你唔係。你又唔係覺得佢隨意喎？佢、係因為點解會唔同呢？係因為當我哋唱嘅時候，佢會因為我哋嘅唱而 adjustment，、 okay. 即係佢就咁彈，就佢自己本身嘅彈法。哦，而家有人聲啦，哦你咁唱，哦呢個位你咁唱 ，OK， 咁我就咁彈啦。哦呢、這個位你又咁樣唱嘅，咁我又咁彈。即係你 feel 到佢係咯，佢會真係會同個歌手係 blend 埋一齊嘅。佢、 yeah. 係會聽佢我哋做緊啲乜， oh. 而佢會因應我哋做緊啲咩，佢亦都會變化。咁呢個我覺得係好神奇，因為佢嗰陣時。我哋嗰時係15年，即係我25歲，佢都係22歲到23歲啫嘛，都好後生啦。哇！點解呢個僆仔可以有咁嘅功力嘅咧？佢又唔係呢一行嘅喎。我問佢嗰時候問佢，咁你做咩㗎？佢哦，佢話佢係都係彈下啲gig啊，彈下啲 wedding 啊咁樣。我話嚇，咁你有冇讀啲咩㗎？我冇噶，我唔係讀音樂噶咁。佢我自己興趣。咁但係佢話佢有自己琴行，咁細個自己琴行。系啊，佢嗰阵时佢十几岁已经自己储咗笔钱开琴行噶啦。 哇 咁你对音乐真系好大嘅爱喎。佢话佢话佢好中意咯。就 系 因为呢一份，即系我觉得佢好 impress 咯。然后嗰次合作之后，我就即系抄佢牌啦，吹水啦。发觉原来佢又好，即系佢可以好成熟，佢对音乐可以好执着，佢对佢嘅事业，佢对佢要追求嘅嗰啲梦想可以好执着。但另一方面咧，佢亦都有小朋友嘅一面噶。咁好玩啦，即系你唔好成日都咁正经啦， 系 啦，成日都同我一个钟都系讲道理啊，咁搞唔掂啊，大佬。咁即系佢一个钟讲道理之后，可能有两个钟系可以同你嘻嘻哈哈嘅。真系小朋友咧系饮啊饮啦，嗰啲有嘅。 有呢一面嘅，咁所以 that's why 我同佢就可以越嚟越熟啦。咁中间经历咗好多，譬如话我见住佢由嗰时未入行啦，到佢入行，佢所谓嘅第一次入行，我点样形容咧？即系佢所谓嘅第一只做呢个乐坛嘅歌咧，就系嗰时苏老板俾佢嘅。我记得嗰个系陈海彤嘅歌、 ，OK， 系 佢就苏老板帮佢编曲， 系 呢个系佢接手嘅第一个关于呢一行嘅 project。系我系见到佢超级兴奋啦， 系 超级紧张啦， 系 佢嗰种认真嘅程度系咩咧？佢直情系将个电脑个时间熄咗， 系 佢唔想觉得好似好大压力，好似冇两个钟，死到嗰两个钟啦，好似咩都冇做到，又过几个钟啦，佢完全。食咗出，佢系完全唔理呢个世界啦。总之我又要入我自己嘅音乐世界。 系， 咁最后佢系做咗廿几个钟， 系， 佢先真系俾自己透一透，然后先再揿翻着个时间，先 realize， 喂，原来过咗廿几个钟啦，即系咁样。 系， 咁然后我记得我系佢交歌嗰下，佢要去苏老板嘅 studio 喺天后 ，Shell 可唔可以讲噶？天后啦，系天后啦，冇错，系天后。 系啊，系天后。 嗰时凌晨四五点啊， 系， 我系迎接佢啊，我同佢一齐去。同佢去慶功，我哋食宵夜咯。 哦， 喺麥當勞食宵夜。 哦 ，OK， 係。 即係我係見佢接呢個 project。 係。 咁中間知道發生下啲咩事，因為我都唔想 interrupt 佢太多。到佢交歌嗰下。 係。 係，我都 kind of 係同佢。 想陪佢入產房嘅感覺。 係啦，咁係，我仲好記得嗰啲畫面啊，因為始終係佢第一次，亦都係我第一次。 係。 因為我真係冇乜試過咁樣去。咁緊張一個男人， 係一個咁 romance 嘅一個， 係啊！咁之後慢慢我就見到佢，短短呢三年到嘅時間，已經開始可以同唔同嘅歌手合作啊， 係啊， 係啊，然後有唔同嘅一啲做演唱會嘅經驗啊，做樂手又好，做一啲演唱會監製又好，甚至係佢可以同一啲台灣內地嘅歌手合作啊，即係我好開心係佢嘅努力，係大家慢慢賞識， 係 同埋大家係同合作過嘅人都對佢嘅 feedback 係好正面啊， 係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咯，即係佢嘅努力係令到我好 respect 佢，雖然佢細我， 係， 但係佢成日都會訓話我嘅， 係， 好記得嘅，即係仲有啲咩經歷咧？譬如話佢有時凌晨三四點四五點啊， yeah. 我瞓咗有時，咁佢打俾我嘅喎， 做乜嘢啊？ 讲好多嘢啦，即系佢会讲话，哎呀，我今日咧，即系通常系会同我讲一啲开心嘢嘅。 系， 我今日咧，你睇，哎呀，我今日接到个电话咧，我嚟紧做边个演唱会嘅 pianist 啊，嘅 keyboard 咁样。因为讲下，佢就变咗训话我噶啦。 佢训话你咩啊？点解会训话你？ 佢成日觉得我唔够勤力。 哦。 系，佢成日觉得我可以做勤力啲，佢成日觉得我应该个目标定远啲啊。我嘅假想敌可以嗰啲人可以再劲啲啊，即系好多呢啲嘢，佢觉得我要 push 自己再 push 得劲啲，佢觉得我而家太安于现状啦，系或者觉得我而家呢个环境令到我唔好想进步， yeah. 或者呢个 comfort zone 太舒服啦。 但你又好受教嘅，即系佢同你讲，因为有啲人同你讲嘅时候，两个关咩事啫？ 我受教，因为佢真系以身作则啊嘛。 耶、yeah. 啊！ 即系如果佢日喺度 喺度 瞓觉，喺度饮酒，喺度食个猪咁样肥到乜咁样同我讲呢啲，行开啦，唔听你讲啦。 系， 但系佢真系用紧佢嘅自己嘅行动，佢、 yeah. 嘅证明话俾我知。咁 OK， 咁我听。 O K， 系啊， 哇！呢个真系唔系净系一个拍档咁简单，系、啊、一个 best friend 啦，然之后兄弟啦， 系咁、啊。Even 佢最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佢嘅 求婚成功啦、啊， 求婚。佢喺呢件事都同我讲咗好多嘢，即系佢由佢，我谂而家讲得啦，因为已经 件事都 disclose 咗，即系由佢准备呢件事，但其实阿杜已经准备咗件事，准备咗几个月噶。 哦， 咁但系佢又唔可以讲、啊。 就要同你讲啦、 哎，即系佢又唔可以同女朋友讲，即系佢都好惊死啦！我女朋友会等唔到走咗去噶，会同我分手噶，即系呢啲我会即系呢啲 behind the scene 嘅 story， 咁我同一齐经历咁样咯，咁系好开心啊！即系 even 佢去日本求婚，佢同我讲晒咧，佢会喺几多点喺边一个位去做呢件事， yeah. 而嗰个位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YouTube 咧可以睇到一啲 cam 嘅，即系日本嘅 cam 咧 ，live cam 影住条街噶嘛。佢同我讲咧，佢就会喺条 exactly 喺条街， 就叫你去睇啊。 系啦，七点钟佢就喺呢个位度 ，OK， 求婚。 系 我琴日去，哇，人来人往喎，居水马龙喎，好，你喺涉谷一条好热闹嘅街嚟嘅。 系 咁， 但好似 end up 好似唔喺嗰條，佢好似佢唔可以喺馬路度發生呢件事，因為實在太危險， 係 同太多人太多車，佢好似喺翻行人路上面嘅，咁所以咧我就戇居居喺度望咗半個鐘啦，我望咗半個鐘，啊你嘅衰仔仲未求婚嘅， 係 我嗰次仲唔係香港，我喺內地做緊嘢，我係專登開咗個 data roaming， 係 就為咗目擊佢呢件事，係呃我嘅。睇咗半个钟， 喂，所以啊，因为我听你喺度一路讲你同佢之间嗰啲经历嘅时候，你嗰种兴奋啊，同埋嗰种系咯， 太多啦，太多 啦，系咯，系咯。 而家啱啱讲嘅都系啲开心嘅，当然都好多唔开心嘅，好多佢好 frustrated 嘅嘢， 明啊， 好多我好 frustrated 嘅嘢，好多大家之间嘅拗叫， yeah. 的确系好多啊。但我就觉得呢啲所有嘅喜怒哀乐，先至可以令到一段关系系健康，同埋一段关系系好 solid 啦。 OK， 阿嫂啊，你听到嘅时候。胡鸿钧嘅新歌其实可以俾你嘅， 呕嘢又俾你谂到呢个 tag。 胡鸿钧嘅新歌叫《没身份妒忌》， 系啊， 阿嫂啊， 做咩嚟噶？ 关于佢两兄弟啲嘢咧，其实你 你就可以， 你就由佢两个自由发展啦。 你可以行远少少嘅， 相对嚟讲，佢都唔会好理你两公婆啲嘢嘅。 系系，我哋冇河水不犯井水， 系 你要你嘅未婚夫嘅时候俾翻你， 系啦。 系，但我要佢嘅时候，唔该你都俾我。 喂，我想问嗱，而家有第一首啦，咁嚟紧今年胡鸿钧，你嘅 plan 会系继续密密地会派歌，一个点样嘅状态？ 我当然好希望啦。Yeah. 其实我第二只 demo 我同 等我哋太耐啦，因为 系啊，即系第二只歌我同阿杜琪已经选择咗噶啦。 Oh, OK， 咁当然呢、這个选择咗都有好多变数嘅，可能 let's say 过多一排发觉，喂唔系会有更加好嘅选择， 系 喂唔系，可能。我哋而家揀呢只歌未必系 second part，、 yeah. 可能可以系之后先出，即系系咯，都仲有好多变数嘅。咁但系、 okay. 我同大家想讲嘅就系我哋系有已经谂紧 second part 嘅嘢噶啦。 OK， 呢、首歌好听，襟听， 多谢。 系啦，所以我都话啊，好值得等。但系我就希望下一 part 就唔使等咁耐。 我都希望，我都希望。 系啦，咁啊，预祝你两兄弟继续关系。好愉快啦， 更加升华啦， 如胶似漆啦，咁 如胶似漆 系啦， 好嘢好嘢。 咁呢个时候就听住你首新歌《没身份妒忌》先。今日多谢晒 Hubert，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你什么？谁发现其实我遥控被谁用过？牛奶被谁偷饮过？还脾气你爱意，模仿跟你亲过，床头露尾担心惹祸。一天终于识穿我，盗用你的音响听情歌，动听得却又令人怯懦，在你眼中的我又是谁知道不到，但是暗恋足以快乐，何妨独个轻好，都偷不走你，我便擅自代入在这半首偷听的情歌。偷偷的爱应该不会算作罪行，自问动情从来无犯错。开心不开心不要你我，我为你暗中付出继续傻，接受推走知你没奈何。遥距地陪伴你，微笑地无声跟你，难掩饰我动机，矛盾地回避你，迷惘地行近你，磨折时难得到你，门锁起 偷走你的美，情难自禁，偷恋一世你，即使只得到空气，混入你的家中等时机，令客厅有阵百玫瑰味，被你揭穿早已是预期，枉费心机，但是我都可以暗地无意被爱追你，都偷不走你，我便擅自代入在这半首偷听的情歌，偷偷的爱应该不会算做罪行，自问动情从来无法错，开心不开心不要你我，我为你暗中付出继续傻，接受推走知你最后偷走你的情歌。 黄君同埋苏露哲合作嗰首《嘅没身份妒忌》咧，头先三点半之前就播咗俾你听噶啦。只要你刚刚而家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嚟自佢上面一首嘅派台星过嚟嘅。嚟自胡鸿钧啊，呢首嘅作品名称叫做《偷听情歌》。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 首先他就花了很多的篇幅就是讲他的好兄弟就是苏道哲，而我对于苏道哲这个名字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基于这首的作品的。当初他们跟 YoYo 加上叶文录完的 vocal 之后，再背上他们的 vocal 再 tune 过那个篇曲，苏道哲有份参与篇曲的这首的作品，也有份监制的作品，林彦文加上岑宁儿，作品名称《银发白》。 发是一处岁月碰着一弯新月变的银，发是一寸赤地碰着雪地忽然成了白，发是一切发生之时仍旧黑的，就算将当时无情剪去，仍旧有一些思绪最后仍旧变做光。是一次爱恨继续一些思念变的银，发是一个渴望继续渴望虽然成了白，发是一切发生之后仍旧轻的，就算将当时无情剪去，仍旧有一些思绪最后仍旧变作想春光时可能匆匆变做黄，谁都担心变做谁，谁都焦急变做谁，临别赠你一束黑发，还是赠你一处银发。 是日月岁月编造不得不断变的银花，是一次意外编造我便忽然流了白发，是一切发生的但仍够轻的愿意吗？天地悠悠千岁仍够有一些思绪，最后仍够变照白发，世界再坏仍够不怕，只要微风慢慢如食指即是可预感，遇上春光时可能匆匆变做红，谁都即将变做谁，谁都即将变做谁，临别赠你一束黑发，临别赠你一处银发。 向大陸發出紅色旅遊警示，呼籲民眾不要前往，又向港澳地區發出黃色警示，呼籲民眾如無必要不要前往。當局說由明天起，曾經前往大陸和港澳的台灣人返台之後必須接受家居隔離14日，如果有人違反規定會依法處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清凉，听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54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12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8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5点，升2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元，升2元；阿里巴巴215.6，升2.4；小米集团12.64，升1毫；美团点评99.6，跌1.4；盈富基金26.9，升5仙；中国平安89.95，升5.5；中芯国际16.82，升1.34；建设银行6.16，升8仙；友邦保险79.35升1毫，石药集团19.2升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5，英镑10.129，瑞士法郎8.019，澳元5.234，加元5.841，新西兰元5.034，欧元8.573。每百日元兑港元7.10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升234点。港金现价报14445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0.47美元，卖出15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东铁线嘅消息。为咗配合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啦，东铁线马场站今日系关闭噶。东铁线嘅马场站今日系关闭噶，列车唔会停马场站。今日东铁线嘅列车啦系不停马场站。咁而家东铁线列车嘅服务啦，其余嘅服务系来往红磡至到上水站系维持正常班次噶。另外港铁啦都提供接驳列车来往上水至到罗湖站，每30分钟一班，只系接载罗湖嘅居民。 跟进较早时康庄道的交通意外了。之前康庄道去观塘方向通去七咸道北的意外都还未清理好的。那道的支路现在仍然是全线封闭，一些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红隧去九龙方向的车流的。现在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龙尾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的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的协调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万不要驾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政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一百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仲可以申请扣税添。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拣。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其实呢，如果不是说个病情很差呢，其实最好是平时看开哪个家庭医生，看回那个医生。因为那个家庭医生呢就最熟你嘛。 医管局港岛东联网总监陆志聪医生。 但是如果有怀疑或者觉得自己是急的，那就当然要来急症室了，不要延误了。如果有东西不舒服呢，记住戴了口罩先。如果真的有不舒服呢，在家里也要戴了。如果出来的一定要啦，无论你保障自己或者保障你身边在搭车也好，或者同你一起的人都好，那去看医生。那跟着就医生就会按照那个专业的判断去处理了。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第四十六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就嚟截止报名啦！老师仲话同我练习讲故事，学校又未翻学，点算好啊？ 唔使惊，为咗俾大家有充分时间准备同埋报名，截止报名日期已经顺延至到3月31号。 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跟进住比赛嘅消息啦！ 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嘅 Facebook 都得噶。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日也是没太多快乐，跟你走美景两晨度过，闭着眼与界一起探索，身边有着你，心宵有着你，光世事越美，人大了自何时遇着你，当走到人倦了，自然人物是非不想理，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人大了被平难时大喜，当走到人倦了，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喝下这闷气，挨下去撑走，每天大城漂泊，努力过又被世间冷落，天已黑有家但无苦托，那就去觅个仙境再探索，身边有着你，心思有着你，天一光世事完美，人大了自何时遇着你，当走到人倦了，自然人物是非不想理，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人大了被平难成大喜，当走到人倦了，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喝下这闷气，挨下去撑到尾，其实每想到放弃，会挂念你，入怀要被你抱起，走尽天国探秘，当张开两臂，天高地阔多美，尘世那么多哲理，来到这一天结尾，糊涂世界原来更了不起，走到人倦了，自然还未下班都想你，尽快地捉住我，忘掉这天与地，人大了被平难时大喜，当走到人倦了，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去做粗冷气，描述我跟你 嚟自罗力威呢首嘅新嘅派台嘅作品啦，作品名称叫做《仙水》。咁啊，我哋暂时未请到佢上嚟介绍嘅，不如我哋听下另一位同事介绍佢嘅歌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请你饮翻杯《仙水》。 身边有着你，心思有着你，天一光世事完美。大了自何时遇着你，当走到人倦了，自然人物是非不想理，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 罗力威同填词嘅 Louis 每次见面咧，原来都会浅酌一番嘅。浅酌之余，当然就吐下苦水啦。于是今次佢哋就用为自己情绪找发泄出口为题，创作今次嘅作品。 放弃会挂念你，入怀要被你抱起。 作曲罗力威，填词陈志林，编曲黄少铭，感谢谭健文、罗力威。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罗力威《仙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哦，原来系咁嘅，我又知道多啲啦，快啲多谢天怡啦， 多谢天怡。 So 廣東國問佢，華語歌梗係問你啦，瓊。 咁佢有什麼講啊？好同打好自己隻手，即係再唔好太囂張，即刻俾錢收啊！ 今日介紹咩華語嘅作品咧？ 係啊，咁樣另外啲同事介紹呢一首歌，其實呢個男歌手我想講好耐㗎啦，但一路冇一個好好嘅位，咁今次咧呢個合作嘅隊長令我覺得一定要講佢㗎啦。 邊個？ 講嘅咧就係馬來西亞嘅創作歌手黃明志。 哦。 係啦，咁同埋今次咧同佢合唱呢一首歌嘅係。秋生哥啊，黄秋生咁样，系啊，系咪好得意啊？呢、這个组合我都觉得好得意啊！ 黄秋生系真系唱嘅， 真系有唱，同埋第一句系黄秋生唱噶， 咁有趣。 但系佢唔系唱广东话，佢、啊、系唱一啲方言，因为就系想唱山歌嘅嗰种嘅嗰个语气啦，咁、哦、样。咁其实佢两个结缘咧，就系、是、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旧年嘅金像奖咧，黄明志系表演嘉宾嚟嘅，系啦，咁佢就话喺金像奖上边咧就同秋生倾偈，就话不如一齐。揾啲嘢玩下咁樣，咁就有咗今次嘅合作啦。咁、哦、樣我都好開心喎、 啊， 呢、這個。 因為黃秋生以前我感覺係嗰啲搖滾啊，即係嗰類嗰類 style 嚟啊， 同埋都 heavy 噶嘛，咁緊要。但係今次呢個真係唔好，因為好建議大家去睇 MV， 個 MV 好勁，一係就破咗100万嘅票啦咁樣。咁喺入邊咧，佢係著住長衫，即係長褂啦，跟住然之後有線啦。我唔知點，我覺得嗰個黃秋生好有型啊。 哦、啊， 即系又中式啦咁样。 咁好嗰只咩野狼咩？嗰只叫咩？野狼 disco 啊？ 系啊，带你回家嘛，系啊，心里的花嘛，系啊。 最近有版权嘅问题、啊，好似原作人向我提出一啲申诉。 系啊，同埋佢哋话你本来唔系攞嚟卖钱噶、啊，你而家卖到咁，你想点咧？ 系啊，后生哥有第二啲选择嘅，系咯。 好啦，讲翻呢一首，其实呢首歌嘅歌名咧叫做China Reggaeton。 China Reg， 哦、，OK， 系啊，好正、哦，因为佢就系将中式音乐同埋 Reggae 呢两种唔同嘅音乐文化结合埋一齐，跟住好笑嘅就系佢副歌嘅部分就不断重复啦，跟住因为其实黄秋生喺入边咧系表演嘅一个。失恋，好心痛嘅男人， 系， 于是乎佢就不断喺度重复一句歌词，就系痛痛痛痛痛咯， 哦， 心痛个痛。咁但系其实佢有唱其他嘅句子嘅，唔系净系唱得嗰几个字啦，咁样。咁同埋咧，即系好建议大家去睇 M V 嘅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咧，喺个 M V 最后，咁其实我谂好多其他嘅环地区咧，或者系即系睇戏嘅咧，可能对于黄秋生最重个印象都系人肉叉烧包，系。 其实人哋好多精彩嘅作品， 系咯，好无奈啦。 咁的而且确呢套都系佢嘅一套佳作嚟。 咁系，我谂都系好多人即系所谓连黄明志自己都讲啦，系佢童年一个好大嘅阴影嚟。 系， 咁佢个尾嗰度咧都摆咗个彩蛋嘅、啊，就系、是、嗰个你谂非常之 cliche 嘅一个桥段啦、啊，就系、是、黄秋生拎咗 个叉烧包俾佢， 拎咗一碟包俾佢，哇，好好食咁样，你中意就好啦，即系呢啲咁嘅对白咯。 所以你睇。即系香港嘅，无论系电影啊，或者衰啲讲啊，即系音乐都系，咁仍然系最光辉同埋最， 所有人个印象都仲 系停留喺嗰 个 嘅时空嗰一度嘅。咁呢首歌唔系啊嘛？ 呢首歌真系唔系，但系咧，我好想讲佢好得意嘅，好得意嘅好得点咧，就第一就 系、 是、佢个旋律啦。咁其实黄明志就负责 rap 嘅部分，咁黄秋生负责唱嘅部分。咁其实呢个合作模式咧，黄明志同好多歌手合作都系咁，听下先啦。 都说了 起我把积蓄统统给了他。妈，我是真的爱他，不然不能没有他。瞎，朋友都说我瞎，因为爱情真伟大。听说下个礼拜他就要出嫁，当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提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那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 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顶顿来个潇洒，雷鬼还太顶空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吹着我的头发 ，Shake Shake 妈妈。吃累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吃饭唱歌，他从来没主动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吧喝吧，下个拉。 派呢啲歌 应该会嘅，听唔听到啊？唱片公司咁样 应该会派嘅呢首。 系啦，呢首唱啊 Reggae Tom， 听唔听到？ 系 啦， 同埋都而家即系好 hit 嗰啲有少少 Latin flavor 嗰种嘅感觉啊嘛。 同埋其实我觉得除咗呢首歌之外，如果大家觉得几得意嘅呢一种创作形式咧，可以介绍大家去睇佢一个 project， 就叫做亚洲通乜嘅一个 project 啊。 亚洲通乜？ 通乜咧？咁佢通吃有做过啦，通车有做过啦，通碟有做过啦，通杀都有做過。我谂嚟紧咯，系啦，我加就可以加一个王字亚洲通渠王， 系咯。 咁入边咧，即系好多唔同亚洲地方嘅一啲语言啦、音乐文化啦都有嘅。我谂其实对上一首大家好熟悉嘅就 系 佢同卢巧恩唱过学广东话嗰首歌啦。咁佢同阿义工牙生又唱过学日文嘅嗰首歌啦。咁其实呢一个就系同秋生哥合作嘅一首山歌咁样嘅形式咯。 哦， 好有才华系咪啊？ 系咯，所以同埋即系有阵时我见即系就。因为外地嘅歌手佢唱广东歌，佢都尽量希望学好个广东歌。 系系系。所 以嗰阵时就唔明点解香港歌手唱一啲扮广东歌嘅歌，系要唱到咁唔正嘅广东话咯。 呢个都系我最嬲嘅。 系好吊诡嘅地方嚟嘅一个。 同埋我觉得呢个过程你应该都好辛苦噶嗬，因为你明明系可以读得正嗰啲音咧，但系要尝试咧读歪佢嘅时候，你 未明嗰个美学系咩咯？只能够话， 包括啲衫嘅美学，我哋都未明噶。 Anyway， 嗱，头先你就讲咗一个即系咁样 crossover。即系马来西亚同香港嘅艺人 crossover 啦，跟住咧就呢一首歌就近排咧就系香港一对乐队同加拿大华侨嘅 crossover， 咁咧头先你就可以即系学下啲外语啊嘛，咁呢首歌你中间都有个独白咧，你可以学下啲英文嘅。我哋有野佬啊！中間有一句咧，即係英文嘅 monologue 啦，我開頭以為小虎講嘅，但原來唔係啊，係呢首歌嘅監製 Alan 講嘅。 係啊， 有決定呢首嘅新嘅派台作品。係講緊嗰個加拿大華僑咧，就係呢位嘅監製就係 Alan 啦。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稱叫做《附近的人》。 停在馬路那邊的人。仍然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谁又冷淡告别每个早晨？胡乱这样对话就快放。费一生说一辈子分担责任，如常每日怎骚动我灵魂？其实你怕理解我敏感，未当真，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一 混乱的找个人抱紧，这个很近的消耗年份，经天过再淡然同度人生，谁慈悲还残忍。 I may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 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and die alone. Not该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停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唱。现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再多一人对新型冠状病毒初步呈阳性反应，患者个56岁嘅男子。另外，消息指一个60岁确诊新型肺炎嘅男子，佢嘅妻子同女儿亦都初步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结果有待进一步化验确定。嗰个60岁确诊男子有长期病患，住喺蓝田康田苑裕康阁。他上个月22号出现发烧和肌肉痛，30号出现呼吸困难，同日先到联合医院求医，之后到将军澳医院求诊，并且入院接受治疗。病人在病发期间亦都曾经先后向4个私家医生求医，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主要逗留在家中，他的妻子和女儿正在联合医院接受治疗。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出席深水埗區議會特別會議，解釋當局計劃將文化館內的旅社翠雅山房改作隔離營的決定。他表示，使用中的3個檢疫中心提供97個單位，目前已經使用80個。隨著新型肺炎個案增加，產生的密切接觸者會增加。他說考慮到翠雅山房的通風和衛生設施等，認為適合作檢疫用途，而檢疫中心會安排執法人員戒備，亦都會有醫護人員被安排入住檢疫中心的人不可以擅自離開，他們出入都會有專車接送。多個區議員批評翠雅山房和民居距離近，而且當局事前並沒有任何諮詢，又質疑怎樣找回潛在逃走的人。邮轮世界梦号上个月曾经接载3个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内地旅客，今日早上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卫生防护中心派员上船检疫。 港口卫生科总港口卫生主任梁耀康表示，根据船公司的资料，曾经同那三个确诊患者同船的乘客有4000多人，已经是上个月24号落晒船，其中200多人是香港落船。梁耀康说，现时邮轮上面有1800多个乘客，当中90%是香港居民，没有内地游客。这1800多个乘客完全没有同上个月19至24号确诊患者接触过的乘客一起。在检疫工作完成之前，没有卫生署许可，全部乘客和员工都不可以落船。初步资料显示，船上30多个员工曾经申报出现病征，全部情况稳定。当中3人声称曾经发烧，而家已经退烧。其中1人对乙型流感呈阳性反应。这3个人会送往公立医院隔离和接受新型肺炎测试。在台湾，陆委会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向大陆发出红色旅游警示，呼吁民众不要前往。又向港澳地区发出黄色警示，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前往。当局表示，由听日起，曾经前往大陆和港澳的台湾人返台之后必须接受家居隔离14日，如果有人违反规定会依法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有微雨，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8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6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1337.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8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5点，升21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2.2，跌8毫；阿里巴巴215.6，升2.4；小米集团12.64，升1毫；美团点评99.5，跌1.5；中国平安89.95，升5.5；盈富基金26.95，升1毫。建设银行6.15，升7仙；中芯国际16.8，升1.32；友邦保险79.3，升5仙；石药集团19.16，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38，瑞士法郎0.968，澳元0.675，加元1.33，新西兰元0.649，人民币7.001。英镑兑美元1.305，欧元兑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9点，升234点。港金现价报144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1.26美元，卖出156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港铁嘅消息啦。咁东铁线马场站咧今日系关闭噶，以配合翻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咁东铁线列车咧系唔会停马场站。咁另外都提翻大家啦，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都系继续关闭。咁来往红磡至上水站嘅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之后同大家跟进翻意外事故，喺康庄道去观塘方向咧，通往七咸道北支路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呢一条支路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就系、是、康庄道去观塘方向，通往七咸道北支路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全线继续系封闭，车龙排翻去红隧嘅管道入面，咁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茂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嚟家交通就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深水埗港铁站一段车龙排到去近九龙工业学校。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系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嚟到下昼嘅4:42。本嚟有阿 Jude 嘅新嘅派台作品。刚刚好多人都系话啊，好耐冇听过呢一类嘅作品啊。讲紧就系嗰啲好容易上口嘅，喺你失恋嘅时候好啱唱嘅，好啱喺卡拉 OK 唱嘅作品。嚟自阿 Jude 用呢首嘅新歌，作品嘅名称咧叫做《零分》。再数一数对上一次你失恋嘅时候最襟唱嘅一首歌会系边一首呢？ 好好分开应要淡忘，你找到你伴侣，从能够情景，我却哭得出眼泪。时常在联想。 有 Chica 连思雅呢首嘅作品到此为止，道理就系人都识讲嘅。系当一个人咧，其实如果佢嘅道理系讲得越有条理、越大声嘅话，好多时就系代表佢越未放得低。跟住呢首歌可能就系一个咁样嘅故事情节啦。林家谦拼命无恙。 世上偶遇也是重遇，要是这样孤独又何不专心著书。情感卡糟蹋都活该宽恕，

走你心，我相信当你打喷嚏，有人想见你，想见你。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几可爱，而家冇乱。如果喺公共场所听到有人咁样打黑痴咧，你实被害啦。 这有时候是感冒，我接受。花弄堂一壶酒洒太多，是你不用叹息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有种迷信，我相信。 当然啦，对象打一次点都系唔礼貌嘅。但系呢首甜蜜嘅情歌咧，就系严爵之前嘅作品嚟嘅。讲紧打一次嘅时候咧，就系我挂住紧你嘅时候。听完有严爵之前嘅作品，嗰个名称叫做打喷嚏之后咧，咁喊又点计啊？不是挂住佢，是因为有洋葱咁解啫。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举着聊着笑着，尽管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地看着你， 这首歌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简直是五月天这个版本，那个名称叫做洋葱。 你说你和你的大河还没的空气，我和我的时光长得很风趣， 的全心全意。